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这位在路边等车的人是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他准备去见一个人。 您跟那个肖老师也经常讨论问题吗？ 也不是很多， 也不是很多啊， 都忙的。 啊， 平常都是，俺西安就这儿大嘛，开会是啥子？ 哦，在一块真正讨论事儿的时候也很少。 哎，也不多，也不多。肖老师能说， 听说啊， 他口子好。 这就是贾平凹要见的人，著名文化学者，被称为中国西部文化大使的萧云儒。 平时以前跟那个贾老师打交道多吗？ 打交道还是多吗？ 问哪方面的？应该打交道 是都是 工作， 都是创作 哦，创作的。 私人，因为他也不太愿意把他这个私人 啊、哦，就都是在一起，都是谈文学， 都是谈文学，所以这个你说他有些 交往时间也蛮长了哈，跟他 40还是文革后，大概七九。 里面 在里面。 作为交往了大半辈子的好朋友，萧云儒目睹了贾平凹一步步走上成功，也深深体会到了他的不容易。但贾平凹面临坎坷时的真实心境，萧云儒不是很清楚。这次借我们拍摄的机会，他将跟贾平凹进行一次对话，他想走进贾平凹最真实的内心。 你在很多文章里面啊，谈到自己个子不高，这个包括我们两个人的笔墨来往也提到，我记得有一次你给我写过一个序对诗，第一句话就是，我和老萧在长安城里都是不能站着照相的， 对， 我们这个个子，因为我有这方面有一种心理上的这个弱势。 我自己吧，这个这种压力，这种给你产生这种自卑的东西啊，确实医生都带着，那不知道你怎么感觉，我医生 我也是 我就特别这个有一种感受，我就你看到这个我到有一年到绍兴去，吧，鲁迅的照片，鲁迅不是很高，那马一夫更低一点，我在这个我见了一些这个好多人吧，个子都不高，不当时我很高兴，我说哎呀，这个地方以后我常来，这个地方去到那儿，我就觉得不是起码没有那么多压力。我这个冯骥才在一块儿吧，老开会见冯骥才的时候，冯骥才还1.9米吧，2米吧， 1.92米， 两人一站照相吧，就像漫画一样，就像漫画一样，好多人就说是以后见冯骥才就不要和他约束，就是远远打个招呼就对了。所以我这个有时还我给我孩子也讲，我说哎呀，我个子要是很高的话，我这一生恐怕是另外一种人生， 另外一种人生是怎么样？ 那我回去是干别啥事去了，干别啥去。 时光倒回，贾平凹的人生却是贫穷和悲伤。十九岁之前，他都没离开过这里。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农民家庭，父亲是乡村教师，母亲是普通农妇。贾平凹从小身体发育慢，个子小，经常受人欺负，这养成了他孤僻的性格。十四岁初中毕业后，他就回家当了农民。不久，他就面临了人生第一次重大坎坷，一家最大的依靠父亲被打成了反革命。 我是看一个资料，说你在还是文革，你没有上大学的时候，你在家乡一面墙上写了“天生我材必有用”，那是偶然呢，还是你那个时候有一种天意的预感呢？ 我父亲打上反革命以后吧，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幕就是我从机里回去，别人说你父亲回来了，比两个民兵吧，背着枪把他押回来了，押回来，从学习班押回来了，我就回去，回去我父亲已经在床上已经躺下，就睡着，我一见他他就拉着我手就哭，这是我见一生见我父亲哭过那一次。我父亲第一句话就说是我把我娃害了，就是他把孩子是耽误了，因为那个时候当时那个 要株连了， 你反革命非是这个帽子一戴上，你这个家族就彻底就没有了，就没戏了，什么也没有了。他说他原来既希望叫我按部就班呢，上大学还干什么东西，后来也没有大学也清廓了，他又戴上反革命非是帽子，那肯定是一切都完了嘛，一切都完了。咱那个是自己还是老不写不敢吧，这几代人都写不敢，总觉得，但是你又看不到任何这个前景，然后就是又是就胡乱的看些在那儿看些提些书看，因为我父亲在我那家的楼上嘛放了好多书，就把那个书全部都一想要就那几十本书嘛，不停的翻了看，然后就在墙上胡画一些东西吧，胡画些东西来也是给自己鼓劲儿吧。 柳青说的，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那你上大学，这是你人生一个重要的拐点。你当时有很自觉地抓住这个机遇的意识？ 这还不是这个自觉抓，这当时实际情况是这样：文化革命中，这个大学都停止了嘛。七一年就追逼恢复，我当时在水库工建个劳动的，离那个工地离我家还有个十多里路吧。我父亲有一天回来，从那个学校回来，他带着那个白袖筒嘛，就是那，就是黑乌勒。他是回来的时候必须要要求他必须都要带着，但他一进门就把这就去掉了，出门的时候才给带上。他就回来跟我说现在。国家要上大学了，要快招生了，大学招生吧，就是条件是自愿报名，但是那个是最多是见个领导或者到那去给人家提报见些啊，一级在我那儿是一级白糖啊，拿上个一级挂面或者一瓶酒啊，就是找一样就可以了，但是那家里还没有这些东西。要你必须要给人家这个大队的支部书记要报名嘛，然后我是从水矿回来给人家看了一背篓柴火，因为我那儿没有煤，就是完全烧的山上要看一些柴火，然后又背了十多里路给人家看回来给人家背去，就是报名嘛。我记得清楚，是那一天我就冬天。天特别冷，快黄昏的时候，我把那一背篓柴火吧，就背到人家院子，背到院子门一推开以后吧，院子里我记那个风，那冷风把那树叶子烧得哗啦哗啦在那响， 然后他上方没那支持老两口在上方没，我也推没那个支持的老婆吧，就说是你他能认识我，虽然不是一个村子，邻居。他说你有啥事儿？他说，我说我写一下这个支书，因为我在安龙区那个大门，我把人家叫燕呢。我说进去把柴背篓放下以后就进去，我说是，我跟你说一个事儿吧。他说啥事儿？我说我想上学呢，听说学校大学现在要招生了，我想上学呢，给你来报个名。他那个是也糊里糊涂的，他糊里糊涂，他说是。上学嘛，那你能去你是去嘛？我说那我是算是报名了，就这样报名了，就这样报名。那个时候他也不知道，一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啥情况。头到后来大家都知道，能上大学的时候里边就出现了好多，就把自己的亲属啊、自己的儿女啊就送去了，那根本就没有我的想了。 上大学是贾平凹人生的重大转折。他渴望城市生活，因为农村给了他太多的压力。但到了城里，贾平凹面临的压力依旧很大。城里人的歧视和自己从衣着、举止到生活习惯等方面与城市的不和谐，都让他无所适从。一个农村孩子别无所长，要想在城市立足、出人头地，只有发挥自己的优势。贾平凹的优势就是写作。 我记得你在西大上学的时候，你写过一篇文章，你说我在西大学生中间有这个自卑感啊， 对对， 然后就两个好处，一个人家打篮球，你在旁边坐地嘛，啊，坐在旁边一边静观默察，这是一个作家可能我看你们打，我观察你们。第二就是孤独使你走向内心， 对对。 其实，你后来来到西安这20多年以后。从你的作品还有从你的为人，但是后来也担任了很多社会职务，除了写作以外，你内心其实又有另一面，就是取水为强的那个强的一面，从水里边有的时候水落石出的东西，有那一面我印象非常深啊。我们是79年认识的， 对， 就是你在出版社那个6平米小房子，我去过你那一次，在那个墙上，你在镜子上贴了一个眼睛，瞅着奥林匹克。 当时为什么在那个镜子上要写那个奥林匹克画个眼睛？因为当时正演那个排球女将嘛，那电视剧《排球女将》，《排球女将》里面有一句话吧，就是这个。那些当时写是日本那个排球都是那目标是想要参加那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呢，就是那样。我是后来就把那句话了激励自己，那年轻时候挨在这个墙上写一些激励自己的话。因为这个你这个你比如说个子低啊，身体不好啊，社会地没有社会地位啊，没有什么背景，这伙人到这个社会上，他是这个你表面上很柔弱啊，但实际上这种人吧，内心他都顽强得很。 你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我们在背后当时议论过你，说平娃是个蔫罐。蔫呢符合你，就是取水为强，示弱于人。怪就是创新，总走跟别人不一样的路子。 估计这个遗传基因上吧，他也有观众人那些东西，也有臭味化那些东西。 影响贾平凹写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小时候在家里接触到的一些中国古典小说。那时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看书。 那个当时就是初中刚一毕业。毕业以后就是回来以后就是在农村，就是经常不说话，就是更想就是看书，啊，那是爱看书，更想就是一句不说话，更想就是刚看书。 他看什么书一般？ 他一般就是看一些当时社会上的一些报纸啊，主要是看一些小说。 家乡是贾平凹的写作之源。 离开后，贾平凹用忧郁的目光重新观察家乡的变化，体味那里人们的生活，并把它写成文字。让贾平凹始料不及的是，他早期农村题材的创作就面临着很多的批评，他在非议中艰难前行。 我们两个人认识有35年， 对， 大概是7、8年认识的。 对， 我就想起了最早我们接触，我还参与了就是二月信， 对， 你记得吗？二月信写那个地质队，我现在具体情节都不记得了。发表以后就不是在西大开会吗？西大开会批评你吗？ 我记得有一次最严重的一次，就是那一月里边，几月份，全国有七家杂志都写批判我文章，其中就包括二月信。这个上周丑陋吧，是我老家的那个纪委，当啥子纪委吧，纪委宣传部的组织人在批评，说是写了上落就落后面了。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当时出现以后，我父亲就到西安来了。我父亲那个是已经平反了，已经要落实政策了，已经落实了，又回到学校教书去了。他知道这以后，他就到西安来了。西安来，他平常不醉我喝酒的，那一次还专门拿了一瓶酒。他是害怕啥？他得了消息害怕，因为他在吃过政治方面的亏嘛，打过反革命。他是害怕我犯了错误以后，这以后是啥也做不成了。他来害怕，他也害怕，他来看我来了，就安慰我了。我父子俩吧，就喝了一瓶酒吧，就是当时嘛，大家都很紧张，也确实是一生中确实不停的从我一搞创作，不停的有人肯定你、认可你，也有不停的有人批评你、否定你，这种都是一种人生的宝贵的东西。他是这两个方面不停地仇视你，说你好，你是人来疯，越来越想给人家表现好；说你不好的，你不服气，就是我偏要再挪个好的叫你看。 而且你身上这个劲儿特别叫我佩服，就是你说我不行了，非要弄好。 我这个性格里边，说软人吧，他经常出于这种性格，因为那一年在这个见那个。一个在一个艺术家，你反正陕西就是那胡武功嘛，搞也是很有造诣的一个摄影家。他在给别人说一句话，别人跟我传达过了，说老家就说我嘛，就是老家的人一辈子没说过一句硬话，一辈子都是没说过一句硬话，但是一辈子也没干过一件软事。 这是贾平凹20年前的住所，在那里我们听到了一段录音。 我是贾平凹，当年听见我的声音，我们就应该是心领神。 这是贾平凹当年和朋友策划录制的一盘熏乐磁带，名字叫废都，也是当时他写的一部长篇小说的书名。那时的贾平凹想逃避，住在这里，贾平凹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一段时光。离婚，父亲因病去世，一场没完没了的官司，自己生病住院1年多，但更大的困扰是来自一部小说。废都，以西安为背景，展现了四位文人的起居生活，深刻剖析了现代都市生活对人复杂多面性的影响。在当时看来，小说中的一些性描写和颓废写作引发很大争议，小说一出版就遭到大规模的批评。 那我们现在说说这个第二个大坎，就是废都。 对， 废都这个作品评论我们不说了，就是这个废都的这个批评开始以后啊，那个来势就更猛了。 对， 废都它来说，他这个还不是说纯粹的从这个文学方面，还不是纯，后来涉及到超出文学之外的一些东西，文学之外的东西，他这种压力，那确实大，而且这个你 几乎说你做到哪子中国社会都在说这个事情，都在说这个事情。 这也怪你写的太好了。 那倒不是，那个当时这个自己也没想到那多，因为当时是我也是我身体最不好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到医院住院去，到住院去以后，我当时有个肝部病房，然后我是化名去的，那里边都这些老干部啊、老同志啊，就是去以后吧，那些都每个病房几乎都有肺的，那大家整天都在议论的。后来大家都知道我也在那儿，那以前也不安生，后来我就不治了。那一段啊，一直尤其那几年，那确实给你压力特别大。好多更令人这个不能忘怀的一些，不能释怀的一些事情吧，就不在这儿谈了。总体来说，那确实压力特别大。从那以后吧，就自己就也不想啥东西了。 就是一心就 那小好事，他就带来好处，就是从此一头子扎那儿，再不理别的啥事情。为什么围谈的是是非非，围谈上任何争争斗斗啊，围谈任何事情就不介入，都不介入。嗯， 你不知道，你肯定废都大评这些评废都的时候你都有， 对， 批判废都的时候你有没有？ 有，但是在市面上我卖到丽江看，我还是卖到11本吧。 哎呀，那你比我还多，我还给你带了3本。 啊， 你要缺的，你拿去。 我一共收集到11本，收集到11本。 嗯，你看，废都滋味儿。 对，这个我有。 废都废， 对，对， 文坛西北风过耳。 这个没有， 这个没有。其实废都的，批评。现在拉长这个焦距来看，它实际上变成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件，它是这个社会精神走向成熟的表现。 我觉得是医生能遇到这些人也是很幸运的事情。他不仅仅从正反两个方面，正反两个陪打着你，你才成事。就像你做一个陶器一样，经常不是拿两个这个陪打，这个才能配好嘛，才能配好。你要是一面再配，这面是歪了。 这是上楼，是吧？ 书房的二楼，贾平凹一般不让人上去。写作之余，他常在那写书法、画画，那也是他与自己交流、给自己鼓劲的地方。 这是都是给自己写的，这儿画的、挂的、这墙上挂的东西都是给自己。鼓劲儿又是 啊， 画的 精神， 精神有在都是，这些都是 啊， 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对，这都是这个，这也在这个写作过程中吧，写作过程你看这都是一臭年的，有壬辰年的，也有这个几年的。这个呢，我有使命不敢怠，就是今夜大雪，都坐书房，面对鼓楼之后，当时正写鼓楼的，正写鼓楼是给自己，经常这个，鼓个劲儿吧。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忘掉你，忘掉我，没有底。

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到处都是历史久远年代的物件，屋子里弥漫着神秘的气息。这位极具叛逆性、富有创造精神的作家，平时就喜欢待在这里。他已经习惯了在这里的独处时光。 写作一般都在大部分在这 里啊，每天早上这个时候是到这儿，然后晚上哎呀十二点才回家。嗯，12点回去。哎，这昨天晚上睡到这儿，昨晚睡着失眠了，睡不着。嗯， 因为什么？ 你都不知道咋睡不好。 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星的这个早晨显得很匆忙，他要赶去见一个人。 您说， 不是门给我关上了？锁嘛，不能进去。 好，好，你来吧。 嗯。 因为老师很经常往东往西，70多了，经常往东往西。 你走中文吧。 李星要见的人就是贾平凹。 我好管门呢，管门就不拍了。 贾平凹年轻时候，那就是经常穿个塑料凉鞋，穿个我短裤，新北京爷们，北京街头那些的光膀子爷们，那些经常穿短裤，那很风度，很威风。在西安，你穿一个短裤上大街，穿个灰不唧唧的 T 恤，那就给人感觉好像没饭吃。 李星老师，你就认识很久了是吧？你们俩 啊，陕西就这几个人嘛。嗯，陕西就这几个人， 有40多年了，差不多。 那啊，我是20多岁嘛，20多岁，那李星那是老牌评论家，老牌评论家。他现在陕西的文学界的评论主要靠他了嘛。 哦，时间都长。 叫我把我那个包里的道具拿出来。 早年李星写过批评贾平凹的文章，当听说我们要采访一位文学评论家时，贾平凹推荐了李星，他们也有了一次深聊的机会，主题是弱者的敏感。 你年纪的时候这个自卑很强烈，就是在这个社会上从来强势不了，只能别人对自己强势，自己不可能对别人强势，都是忍让忍耐。 对的，对的。 就说是人是人，有些人认为咱这些人很懦弱，很胆小。我觉得这种胆小、懦弱，形成对环境的那种敏感。 从小是养成一个不爱讲话、不爱到人前去，但是你必须，你不能是目不瞪瞪待到那儿，你必须他警觉着周围一些事情。 那还想到了啥？动物世界。 对的，对的。你看老虎、狮子这种属于大动物，大动物吧，它一般是斗来斗往，它有攻击性。但平常你看它，还比较孤独的那种东西。然后这个小动物这伙子吧，它就是比较这个激进啊。拿我个人来讲吧，我觉得回去是那些，因为他整个小时候你是。 社会地位啊，你身体条件啊，各方面都是都不行吧，你属于那个也属于比较小的动物，小的动物它比较感知好的东西。 陕西东南沿着一条叫丹江的小河往下走，到了丹凤和商州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叫地花的村镇，这就是贾平凹的故乡。他在那里出生，并一直生活到19岁。贾平凹这样描述在家乡的自己：不爱唱歌，体育不行，个子低，打篮球都没有人传。13岁时家庭发生变故，身体又不好，就特别敏感，不是那种慷慨激昂的人，内向，少说话，不爱动，但这种人内心丰富。贾平凹后来被推荐上了西北大学，1978年他以一篇短篇小说获全国短篇小说奖，声名鹊起，但他还是弱者。因为早期的创作写到人性的丑恶和自己的迷惘，贾平凹的文学之路一开始就经受了很多的批评。 给你看咱两个过去照的这几张照片。 这是我这变了，你也变了。 这不是的了。 这是李兴保留的与贾平凹的照片，大多是在批评贾平凹的座谈会上照的。在李兴的记忆中，有一次文学会议上，大家批评陕西另外一个有名的作家陈忠实，说他的创作离生活太近。当时批评贾平凹的声音也很多，说他的创作离生活太远。 窦云在82年，就大外界被你仍然是那么不理解啊，误会，批评很深入，包括我来这写过批评。最早批贾平凹的应该是陕西，现在全国是李兴。 当时主要批评我说是上了丑了吧，他说是把农民的狗家戳下来，又叫农民看。当时说写了好多不好的阴暗的东西。 一个批评界关系还处理的还可以，除非有些很激烈批评曾经不愉快，但是我觉得你一直好像态度好像越来越显出一种这个对一切安之若素，对一切误解安之若素。 我这个人的行为之处就是我一开始搞创作就受到关注，不光社会关注，评论家也关注，不管你写啥有人看了，这一件是比较幸运的。你关注你，关注你当然肯定就要发出对你肯定的，对你认可的，或对你不肯定不认可的，这两种声音嘛。我不知道别的作家情况怎样，那我就一生经受的说好的也是特别多，说不好的尤其非多吧，也特别多。 当时几点批评非多， 拿现在年龄来讲吧，都是都感谢人家，不管当时发生不愉快的东西。因为这个有时吧，有时我是觉得你既然干这一行，你既然走的不是和人家大众一样的路子，你要你就要这个受得起那个误解。 这是10多年前贾平凹唱的小曲，很能代表他一路走来的心境。对于他来说，忧伤和烦恼从离开家乡的那时起就伴随着他。他说，我没有摆脱掉苦难，人生的苦难是永远和生命相关的。带着这种情绪，贾平凹冷静注视着过去30年间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痛苦悲壮的社会转型。这是一个弱者的敏感，贾平凹把这些深刻的观察和感悟写进他的一部又一部的长篇小说里。 你说的我他的看法不是你同不同意，我觉得你一直还比较冷静。 作家写成什么东西，这和他的出身、他生活的环境、生存环境和他后天的学习啊、节奏啊，这都有关系，都有关系，还有他的文学观，这一些都有关系。我想起这个事情，因为在这个八几年当时拍那个夜山的时候，我接触一个摄影师叫米加山，他说一句话对我后来产生，一直到现在还记住。他说关于摄影，我是为他这个摄影为题，他就说是摄影吧，在当时不是那个现代主义才开始进入中国，他说这个有两种吧，一种就是在拍摄的时候一定要强调这是我拍摄的，就要已经把摄影家已经要表现在画面上。另一种吧，就是生活就是这样，永远把摄影师埋藏在这个画面的背后，永远给你看不来，给你感觉这就是生活发生这些事情。所以我是后来我信奉的恐怕是后边这一件，我是追求这种东西，在日常生活也是这样，像水一样，不是货，我不性格不是货，我是水。我经常要我交往好的朋友说，十几年你这个人20岁和你交往就是这样子，现在还是这样子，对人永远是不热，但是也不冷，但是常年几十年都是这样子， 不温不火，不热不冷， 不是那见面熟，或者不是一下子就热染皮，不是那种。 贾平凹早期以商周系列小说闻名文坛，后期他的创作又回到了商周，因为那里是他最熟悉的一片土地。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这样一群农民，他们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彷徨躁动，这些弱者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当代中国的一种精神现实，这是贾平凹对时代变化的敏感。 我觉得你对这个时代真是有点超级敏感。就在一个地位很低下、仍然很低下的农民生活、农民心灵中，你发现一些很面向未来的、属于这个时代的很进步的东西。 我是对小说的理解是这样的，我觉得表现生活是最重要的。首先，我在生活中看到了一些东西。看到了一些东西以后，我在琢磨这个东西里面包含了啥东西。 我觉得就是说，你一直在小心翼翼地用自己作品来表现、来处理你的文学给中国改革开放的这种现实的联系。 一直走过来对中国的现实吧，他正想脑子思考这个东西。实际上这个在有某种程度上，作家因为他的为了作家他在长期在写这方面的题材吧，对这个社会做研究的时候，我觉得他对于社会的把握那更真实更准确一些。 巴尔扎克一个观点就是作家可以弥补，或者教育政治家可以弥补政治家的先知。 我曾经给一个外国人吧也谈过这个观点，我说是因为外国人吧他又是目前看中国文学吧，还总在中国文学里边看中国的政治呢。我说你当然你可以在这个从中国文学里边看到中国的政治，但是你更应该从中国的政治里边看中国的文学，在文学里边表现这个社会啊是更真实，更相对来说更真实更准确的。中国的这个改革吧还在继续在深化，中国的生活呢还继续在发生变化，说中国的故事呢，肯定是还在继续在发生。 继续说自己还有好多东西要写，就不断的有新的创作，强烈的欲望产生。 对，每一代作家，说每一个作家吧，他都有一个 体重的危机，就你是你生活这个阶段，你就完成你这个阶段的你作家的责任和使命吧。所以这拿我自己来讲吧，就从小在龙须长大，又在生活中又经历了这么长，总归三十多年来的这种一步步变化，你正好生活在这一段，你如果你既然你在写东西，你应该就把这一段生活好好给人家记录下来，给人家记录下来，要完成你自己人生的一个任务，也是说自己活到这个世上一个价值嘛。你的命就是这个命嘛，就是这个命运嘛。 哎呀，看用人一句话叫责任感、使命感。 对，这年龄也是特别可怕的一个东西。他这个增加一岁，他感知世界、感知生命，那会提高一个境界的，是吧？啊，那提高境界，就是这个。说你又长期关注这个社会，在写这个社会、研究这个社会，随着你年龄增长以后吧，你对好多东西他就有看法了，他就能摸出好多规律性东西，他就不是糊涂了。你对人生、对命运、对生命、对这个外部世界吧，可以经形成你自己一套看法。嗯，他这一套看法，他不可能出多大的偏差。这就像我经常讲吧，人是办任何事情，只要没有私心，你就是犯错误，错不到哪儿去。 对，就是真诚的啊。 如果说我是一片真诚、真实的来表达这个社会，表达这个社会是，我错不到哪儿去。 对， 所以我对这个中国社会的走向，我能有一个把握啊，我也很坚定我的看法。 对， 因为我看法不是凭空来的，我是从投机里生长出来的东西。 这是十多年前贾平凹一次回家乡的影像。 认出来了， 是贾平凹吗？ 啊， 就是 校友 啊，校友。 一盘。 每次回家乡，贾平凹都有不一样的体验，既熟悉又陌生。前些年他每年总要回来几次，要么当地政府有事邀请他，或家里有什么大事必须回来，要么就是回来体验生活。 在你原先 我宿舍 了，我错觉你们 哎呀， 进来。 那时贾平凹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为他生活过19年的家乡写些什么，因为他感到家乡将会变化，出现另一种形状，让他感到越来越陌生。 来，坐，开始。 这是大型秦腔现代戏《秦腔》的彩排现场，根据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改编而成。这部小说通过描写故乡人们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的生活，揭示中国社会历史转型给农村带来的震荡和变化。长篇小说《秦腔》让贾平凹获得了中国文学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贾平凹写出了农民和土地心情复杂、处境尴尬的矛盾，小说弥漫着他浓重的主观情感。 我现在还关心你这个东西，当然你跟别的作家区别就是你是一个我认为有客观性作家，有主观性作家，你应该是主观性作家，都念的那种你作品中的时代现实是经过你的内心世界这个拥楼改造了的世界，提炼了的世界，你认识的世界。 所谓有人说这个作家你要写真实，实际上来讲一旦用笔写出来就都不真实了。所以说又是这个心灵，这个心理感受、心灵的东西，我觉得 某种程度上它是最真实的一种东西，它是大局观八月下 的你看到的一字一义啊，很具体的东西，更真实。 你比如说你平常这个书已经讲死了，已经死去了，这个书在经常生活中见到一棵大树已经枯死了，但它还有一枝叶子上还有还有几个树叶还是落着。你如果看这个树叶，你说哎，你看到一片树叶或者一个枝上，你就说这个树活得很茂盛的时候，实际上你是不真实的。为啥我反复强调我那作品吧，你要说它实，它实得很，它特别实，它就是以前我和你吃喝拉撒睡，我把你写的特别到位， 甚至琐碎呀， 特别琐碎。这个你要说它虚，它实际上它母鸡不是写那些东西，它想写另外一个东西。 我旁观了好多作家，不光是文学，他的长篇作就是他最好作品，有的就是写一生都做不出，都做不到一个高度来，就是他过早把自己封闭了。 我经常也说一句话是要精简，这个生命其实就是个精简过程，是吧？生命过精简过程，你精简的多了以后，眼界就开了。比如说我在我老家生活，山区一个村子生活的时候，我只能看见张三的那家里女儿是我娶的最漂亮的，我就认为那是世界上最漂亮的，那最漂亮的女人。但你到县城以后，觉得县城的女人伢又漂亮的，但是到省上以后，哎，省上比县城那还漂亮。你到北京、上海，在全国啊，世界上一看，人家漂亮人多了，对吧？而且你当年认为最漂亮那些东西根本就不漂亮。这是你经验多以后，你这个你就知道什么叫美。 贾平凹的家乡因为他的小说而闻名，现在那里正在大兴土木，准备复建贾平凹小说中写到的历史场景。年过古稀的李嘉颖老人是二郎庙的看门人，他见过小时候的贾平凹常来这里玩耍，并在庙墙上写字，这让他觉得与贾平凹日后成名有某种关系。 平凹出生以前那个时候，他本来是在这计划站出生，后来他姨父是一个十一团的团长，我叫蔡兴云，把他妈接下去看监狱去了，看监狱去了，结果他给生在外哈金盆，就是外老局上来外哈金盆，生到完以后第二天用车才送回来。从这一件他就可以看到平凹这个出生确实是个不简单一个事情啊。他自小小就在这两个庙门前长大的，再一个与笔架山这有着连带关系。 民间历来有一种说法，认为村子前面有笔架山的注定这个村子要出文曲星，家乡人说贾平凹就是下凡的文曲星。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